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yl， 一隻叫 non-methyl。 methyl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哦、即係呢要加熱到發 酵，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 美 女 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咁嘅，就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咁樣。你發覺嚟㗎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成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我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司令奇三万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redgaz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节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唔上当， 正正经经闷到就 讲上流到就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唔上当，讲多讲多讲冇人识上流到绝对离地波频道， 播 G 一十播 E 咪恩频道， 系啊系啊，古书啊播 E 咪恩频道，唉 Run J 部咪最好咯， 天离地 B B 频道啦。 翻嚟第二節，咁我哋就講完咖啡啦，最後就飛咗去耶路撒冷講旅行啦， 係咯。 咁翻翻嚟講翻咖啡，咁啊點解鄂圖曼帝國嗰陣時話即係佢冧當咧？其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其中一個講法就係 nationalism 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劉易斯嗰個本書啦，其實另外有一本書咧係更加之好睇。咁嗰本書就容易少少買到嘅。咁嗰本書咧，我抄翻個名先，哎揾到啦。就係、是、Ottoman Tulips, Ottoman Coffee, Leisures and Lifestyles in 18th Century。咁就係鄂圖曼嘅鬱金香，因為其實我從來都唔知道點讀嘅字。不過 anyway 啦，就係鄂圖曼嘅鬱金香、鄂圖曼嘅咖啡，就係講一啲喺當其時18世紀嘅一啲鄂圖曼人嘅生活。咁當中入面最後嗰兩個 chapter 咧，會提到好多關於咖啡 coffee house 嘅嘢。其實個原因就好簡單啫，就因為佢哋個諗法就係話，喂 ，coffee house 原來係到嗰個世紀18世紀啦，已經唔單止係一個簡單飲嘢嘅地方，就好似唔同香港嗰啲澳牛嘅茶記啊咁樣咧，咁就真係食完個多士，食完個炒蛋就即走。咁當其時咧 ，coffee house 就變咗個即係 social centre， 即係大家真係會坐低嘅地方。咁而甚至乎咧，佢就佢入邊有兩篇文咧，用咗唔同嘅角度嘅，有一啲文咧就會講咗多少少，即係嗰個即係Habermas 啦，即係本身入邊有一個社會科學家嘅，佢冇寫啦，但係佢用咗佢嘅理論啦，就講少少一啲即係所謂嘅 space 嘅理論。space 即係咩咧？即係公共空間同私人空間，咁即係乜嘢公共空間，乜嘢私人空間？ 哇，有呢啲啊！ 係啦，咁但係即係有一個另一個講法咧，就打破咗呢個範例啦。咁但係起碼咧，佢都係有個共通嘅現實喺度嘅，就係喺個social 嘅嗰個 coffee house 嗰度咧，好得意地咧，就係唔係所有人都會去嘅，尤其是去到十八世紀後期，就會變咗兩種人去嘅啫。嗱，第一種人咧就係男士。咁好簡單嘅啫，咁係一個中東嘅社會，咁其實一個女士嘅地位唔算好高啦。咁如果尤其是喺啲歐洲理論底下，嗱呢本書入面最後個作者就好反對，咁但係呢喺一啲其他嘅理論底下都咁講嘅。public space， 一個公共空間，喺傳統嘅即係性別學嚟講呢， public space 係俾晒男人嘅。 private space 係俾曬女人嘅，尤其是十八世紀。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即係21世紀立法會係俾曬葉太嘅。 上集嘅二三四係俾曬女人嘅。兩位男主持係收咗聲嘅，繼續係啦。 咁、但係咧喺當其時十八世紀咧 ，public space 公共空間係屬於男士嘅。跟住私人地方係屬於女士嘅，咁啊，因此如果喺一啲咖啡店呢啲咁有即係公共 social 嘅場合咧，就好多時候係一個工作嘅男士啦，夜晚可能即係去翻工翻得比較耐嘅男士咧，就會主要聚集嘅地方。嗱，第二樣嘢咧就係當其時嘅咖啡店已經一個趨勢，就係佢開始唔單止係有一啲男士出現，而且咧就喺某一啲時段啦，又或者係某一啲價格嘅咖啡店咧，就出現咗一班咧即係比較 educated 嘅男士，即係一啲真係知識分子嘅聚集。咁亦都係導致咗咧喺佢哋嘅眼中咧就係一個鄂圖曼嘅崩壞，就唔單止係一個 nationalism， 仲有一個 capitalism， 即係所謂一個資本主義而引起嘅一個知識嘅轉移，因為過往嚟讲就系我有知识，我对呢个社会点睇就我对呢个社会点睇。但如果我去到咖啡店，发觉哇，原来即系我隔篱都有个即系有啲所谓社会名流啦，咁啊喺中国学者都眼中都有嘅，咁啊中国都有啲所谓文人啦、士大夫嘅啦，即系佢哋诶大家都系读书人，咁啊坐低一齐倾下，咁就呢啲名流咧就会有个交流。咁啊比较翻咧欧洲都有呢一种嘅组织嘅，不过欧洲呢种组织咧就比较女性向啲嘅，尤其是法国嗰两种，一种咧就叫即系 Rococo 啦，即系洛可可，咁第二种咧就系 Salon 啦 ，Salon 就系、即系一啲即系倾偈嘅地方。嗱，主要 Rococo 系咩咧？就系一啲社会贵族。嗱，我都想讲啦。你估下以前即系作画嘅、写诗嘅、写剧嘅点生存嘅？ 吓啊，我唔识喎。 啊，卖画你唔会卖到多啫嘛，全世界都冇画家噶嘛。 系啊。 当其时咧，好多呢啲，尤其是莎士比亚嗰类型嘅画家咧，都系靠女人养嘅。好，身边一定有一个好重要嘅富婆，就系嗰啲 Rococo 嘅开始，就系、是、我有个富婆，即系我系贵族太太。咁我哋呢啲贵族太太冇嘢做噶嘛，即系我又冇理由睇住老公，冇理由睇住仔噶，咁我有工人睇噶嘛。咁样咧，佢就会一个后花园嗰度啦，就开咗一个简单嘅地方。唉、哎，咁同班师奶啊，即系当其时佢哋唔系师奶，即系贵族咧，就 ladies 啦，咁啊坐埋一齐，咁啊成班就倾下。诶、哎，我哋即系冇理由即系倾好多诸事八卦嘅嘢，好多 gossip 嘅嘢，倾倾下发觉喂唔啱，咁我同街边啲农民咪冇分别咯，街边农民都系讲臭仔经嘅啫。咁、我话不如我哋讲啲 social 嘅议题，咁就系所谓开始啲 rococo 嘅开始啦，就系、是、啊请下啲即系莎士比亚。咁当其时莎士比亚其实就系佢唔单止巴结咗啲贵族啦，佢巴结咗个女王啦，咁啊争好远嘅。咁啊但系会巴结下啲嘢啲画家啊，叫佢得闲画下啲 portrait， 咁即系画下自己嘅样啊，得闲无事咧讲下诗，咁啊即系诗词歌赋啊、小说啊、剧作啊、小品啊，咁啊全部都喺啲 rococo 度开始。咁因此就系有一啲文艺复兴嘅出现，咁当然即系 Rococo 临尾咧，去到最后就一啲反文艺复兴嘅即系出现啦。Rococo 就咁，但系头先前者我讲紧嗰啲嘅即系贵族风格嗰啲咧，其实就系叫做 salon， 咁就系一啲即系沙龙啦。咁但系有另一种嘅沙龙咧，就会系相对少少政治少少嘅，就是、一啲 chamber 讲下国家大事，咁就会有一啲男士嘅贵族开始带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当其时喺欧洲十八世纪嘅法国咧 ，Rococo 就一啲比较平民少少啦。咁但系salon 就啲贵族少少啦，但系都一个女性比较为主嘅项目嚟嘅，因为系文艺向少少嘅。咁但系咧喺呢个 Ottoman 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变咗系一个即系好政治性嘅意味，因为成班都系一啲读过书嘅男人，但系又未充分授权，见到其他国家好有钱，咁咪开始谂起啲无聊嘢咯，即系包括话会唔会推倒政府啊，然后成班就喺度即系其实系简单嚟讲就开个花生台啦喺嗰度，咁其实系一模一样嘅嘢嚟，咁就即系吹下花生，点知搞下政治，咁就咁呢个就比香港个花生台好好多啦，咁啊即系人哋起码做到嘢先。咁话你真突然间你呢个就唔啊，咁但系咧调翻转就即系如果你睇翻啦，即系喺十八世纪嘅即系鄂图曼，其中个死因系死呢、這个，咁去到廿一世纪穆巴拉克死系死类似嘅嘢，咁其实去到时候即系差唔多，我哋谂下咧就系话，喂，其实 coffee house 呢个咁样嘅目标达至出嚟嘅嘢系一啲乜嘢咧？系咪真系简单系一个社会嘅 social background 咧？咁我哋今集另外一个 topic 就係讲 Starbucks 啦。咁其实就好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嚟。嗰本书入面呢讲咗好多样嘢呢，就分开咗一样嘢叫 public space， 一样嘢叫 private space， 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但无论呢啲空间咁样嘅物体呢，我哋都会有个界线㗎嘛。即係我哋係会有一样嘢聚集到一班人，而嗰班人先至有意思。举个例，一班对社会民主主义好有充分愿景嘅人就会组成社民联，加埋黄毓民。 今日萧玉元啦等等啦，咁啊一班好嘅民主人嘅就加埋变咗民主派啦，一班对共产主义好有热衷嘅人就变咗共产党啦。咁呢一班人咧系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划分咧就好有意思嘅，而且佢嗰个即系协同效应咧系远比你打散大。如果班所谓嘅老左土共分散喺唔同世界各地，其实佢本身搞唔到共产主义革命嘅。另外一个好重要例子，我哋第二集、第三集定第四集都讲过嘅，就系喺讲新加坡嗰集。新加坡嗰集就系李光耀啊嘛，李光耀点样翻咗成个新加坡出嚟？就系、是、当其时佢喺 LSE 读书，咁就成班嚟自东南亚、马来西亚啦，嗰阵时就马来亚嘅地区嘅一班即系喺英国读书嘅名流，然后喺其中 LSE 个 chamber 度咧就开咗一个叫 Malay Chamber。咁就係一間房仔搞個沙龍，講下即係馬來亞的未來。咁然之後就即係整咗一個即係開始初型，就係一個李光耀嘅執掌政權。咁等等呢個情況底下咧，發覺就係、是、喂，我要有唔同嘅界線，有個 boundary 咧，我先畫到嘅。如果喺嗰、那個李光耀核心底下咧，就好簡單嘅啫，英國讀書名流。咁你就入到呢個圈子。咁因此呢，你睇返我哋嗰陣時介紹本白衣人嗰本書都有講嘅，去到最後出嚟李光耀返呢個成個新加坡嘅時候呢，係混合咗工人階級嘅。咁但係呢，佢就會透過呢、這個即係反共嘅一個做法啦，就將呢班當其時嘅盟友一次過清除。然后就翻咗李光耀，即系现有政权。嗱，所以咧，歼灭反骨仔咧，同埋人哋分裂咧，就唔代表濑嘢嘅。咁即系，假如有一日即系郁文翻咗香港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会写翻一模一样嘅历史出嚟，就是、当年踢走咗其他呢班咁样嘅人，然后就搞掂咗一个即系皇室嘅政权。咁啊，但系讲下啫，系咪啊？ 讲波啊，人哋 哇，好劲喎！佢 TVB 讲啊嘛， 唔系，好似 佢唔系唔系 TVB 收费台讲粗口波啊？ 乜佢喺 TVB 收费台讲粗口？ 系啊，佢 系啊。哦，啊咁我唔知啦。 咁咪勁咯！我鬧完 TVB， 然後我再俾 TVB 請。 唔係，我只覺得一樣嘢啫，冇咁你冇辦法啦，冇嘢講啊嘛，咁唯有講下波先咯。 唔係 即係你咁喺佢嘅角度嚟講，佢七一唔知道自己擺位喺邊噶嘛？之前， 所以佢就決定講講波啦。 梗係啦，避就避啦，呢啲嘢大佬食閃啦，搬龍門用文字咧， 你講噶咋？ 我講噶， 唔係先。嗯我都 OK 喎，有一日无端 TVB 喺度讲，即系六号门呢个讲，喂搬龙门到你 啊，个龙门点搬噶？因为 喂你熟啊，你点接噶？ 系啊， 啊真系啊，你咁。 但 系 讲翻 Starbucks 啦 ，OK，、啊、即系其实今日由点解想讲咖啡一阵再讲啦，但系一定会轮到 Starbucks 啦 ，OK。先问翻 Jackie 一样嘢，你估下 Starbucks 有几耐啦？ Starbucks 啊，我。我大学嗰阵啦，六七年度啦，七八年度啦， 唔止啊。其实咧，第唔止啊。其实第一间 Starbucks 咧，大约1970-71度开始啦。 哦， 咁一切发迹咧，就其实喺美国嘅，即系当然喺美国啦。 系 当然。咁其实喺西雅图嘅。OK， 咁其实佢嗰阵时喺西雅图，即系你当一个好细嘅 area， 咁佢系连锁店式经营啦。咁一路你会发嗰样嘢就系咧，我哋係好個其實個感覺好似啊，個感覺好似就係話咧，亞灣大約2000年到後咧，先至鋪咗間叫 Starbucks 嘅嘢出嚟，跟住然之後咧就好流行，好即係好多店鋪，我哋喺香港都見到啦。咁其實佢最主要一樣嘢係咩？我自己覺得佢係有個好大嘅改革，就係喺90年代嘅中期。 系 咁咧，佢由西雅图开，即系当然佢系一笪好细嘅地方啦，喺西雅图开始啦。咁但系慢慢咧，佢由90年代中期佢换咗人之后，而再重新去画个成个嘅 logo 咧，咁佢决定咧，佢走咗条路线嘅就系，佢走咗条路线嘅就系话咧，佢一杯咖啡嘅感觉唔系就咁我冲俾你，好似旅游区嘅身份，又或者嘅系你附近嘅朋友住嘅嗰个地方，佢唔系咁样嘅。佢发觉咧，佢做一样嘢就系咧，好简单，一杯我哋知拖系几高噶啦，以白色 唔高咯，绝对唔高咯，拖系咩唔高咯 okay, 以白色为主，主要个字背 ，and then 咧。印上面个 logo 主要系绿色嘅原因咧，其实你会有一种一个高少少嘅 status 嘅感觉，咁咧就开始咧，其实咧喺美国度咧就吸引咗一大班上班族嘅，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 logo 或者一个宣传嘅感觉走到出咗嚟嘅，即系个宣传学上嘅就系话，佢系将一件物件，你正常地冲一杯咖啡。 其實間間都識衝啦。老實講，你等於茶餐廳咁計，落套翻嚟香港，無論個啡杯又好，個膠杯又好，個紙杯又好，寫係哪樣都好，其實你所有嘅嘢都係同一樣道理啫。但係佢好，但係咧，當嗰次嘅改革咗，就係話個 logo 嘅改革咗。第二樣嘢，間鋪頭嘅改革。 嗯、 就是、一定要你發覺咧，好多時都係一定要做櫥窗係落地玻璃行先嘅。 係 ending 佢一定會有啲有少嘅高凳喺度，一定要有低台喺度，俾人嘅感覺就係除咗聚喺度傾偈，又或者入到嚟有少巴嘅感覺嘅形式，係俾你可以 唔飲酒精，但係 望女偷閒嘅感覺嘅。 我偷偷望女都會望女偷閒 嘅感覺。唔得，今日真係好涼啊！真 唔緊要，望女都得嘅。 第二樣嘢就係話，咁你方便點解會有高台形式？點解啲人傾偈嘅原因係，即係杯咖啡落到去，主要係蛇王啫。OK， 咁蛇王得嘅人，大家都知道喺某一段時間一定係啲上班族噶啦。 嗯， 咁所以就係再加埋佢嗰個 product 嗰個嘅形象出到嚟，走咗出到嚟，咁就好流行啦。 係， 咁其實一爆咧就爆咗出到嚟嘅，就 around 大约喺2000年后就一次个爆咧就爆晒出來。 但去到香港都差唔多呢个时期后少少，我差唔多去到2004、2005先出噶。 系啊，系啦、啊。咁、啊、当然啦，就系话喺美国成功咗之后，咁开始谂到嘅一样地方就系咁美国本土人识啫。 系啊。 咁佢作为一间美国公司，一个文化嘅开始就系、是、其实几新世代下就系一少少简约主义喺度啦，个杯嘅设计嘅关系。咁所以一再走出去嘅就系话。好似一個 tourist 嘅形式去散播嘅，佢主要開頭 set 嘅咧，可能係一啲歐洲地方啦，主要係大城市啦，倫敦啦、啊，德國柏林啊，跟住法國巴黎啦、啊，跟住意大利嘅羅馬咁，一路慢慢咁樣，其實佢喺嗰個點嘅城市度去做一個嗰、那個 area 嘅散播出去嘅。 係， 咁當然喺亞太區依邊嘅，佢揀咗三個，佢揀咗三個地方啦。一个我哋上嗰几集好兴讲嘅一个地方就系东京， 系 另外第二个当然就系翻翻嚟香港，第三个 系边个咧？ 就系新加坡。 但新加坡系小 Starbucks， 新加坡有间嘢叫 Coffee Bear 嘅，成个都系 Coffee Bear Beans 啊嘛。 唔系呢个就要呢个就有时间一阵再讲啦。咁、但系佢嗰个佢经营模式咧系几得意嘅，其实佢几似麦当劳嘅经营模式嘅。 系， 你知麦当劳嘅经营模式系咩？ 通街都系，咁同埋有麦当劳叔叔，同埋最重要麦当劳姐姐。 呢个系每一间公司，即系你见到一个文化推广嘅时期，佢哋一定要做嘅嘢啦。通街都系 ，OK。第二样嘢，你麦当劳叔叔就等于 Starbucks 嗰个绿色嘅标志一样啦，永远都系 fix 咗喺度啦。应该咁样讲， 但系佢冇麦当劳姐姐，冇人同你庆祝生日， 有冇 Starbucks 姐姐？咁当然啦，其实几个模式嘅第一嘢，呢啲 franchise 店好多时都一样。第一，主要用翻大公司去做个独资经营。 系。 第二样嘢嘅就系外判嘅形式去 franchise。麦当劳咧喺到80年代嘅时间咧，喺香港咧就一路都有咁样玩法嘅，就系、是、其实同 Seven 便利店一样，就系、是、你买佢个 brand， 系， 然之后佢所有嘅 materials 按翻一个价钱会去俾你嘅。 即係嗰個加盟共，你咪加盟店形式嗰啲咩啊？ 係啦，類似嗰個形式。咁然之後咧，純粹個利潤咧，即係所有嘅貨啲，例如漢堡包啊、包裝嗰張紙啊、鋪盤嗰個宣傳紙啊，以前細個或者嗰啲杯啊、嗰支飲桶都特別係紅黃色間條啊，所有嘅嘢你都要同佢買嘅，每個月或者可能每個禮拜攞貨，係麥當勞俾你攞貨。 但七仔會差啲嘅喎，你有冇聽七仔啲故事啊？即係呢個係七仔係啲你師奶店開完之後，隔離總店會開間嚟頂死你㗎嘛？ 呢個係後期嘅事。OK， 咁但係但係咩咧？就係、是、到其實2000年初到咧，麥當勞就改革翻啦。其實好多鋪咧係佢自己攞翻曬嘅。咁當然而家香港仲有喺度啦。Starbucks 咧就去到發展到喺呢個情況就發展到中期就係咩咧？你可以同佢去傾特許經營嘅。 Starbucks 唔係全部係美心經營曬嘅咩？ 一個個地區，美國地區全部由翻 Starbucks 自己公司獨資經營。 係。 OK， 合資嘅公司有咩咧？例如日本、韓國呢啲地方，主要係亞太區嘅，就有唔同嘅公司，即係 Starbucks 可能佔50%，另外有公司 partner 去佔50%，咁一齊去經營咁多個成一大個 area 嘅一個即係每間鋪頭咁樣，用一間好大公司，但係 Starbucks 係同一間 A 嘅公司去合作，去管理一 嗰呢一扎咁嘅地方嘅。然之后另外一个地区就係话你头先所讲啦。点解会有呢个美心呢？ 系啊， okay? 我嗰阵时换月饼系可以喺 Starbucks 换月饼噶嘛？ 冇错，咁咧好得意嘅亚太区咧，就翻翻转头咧，就特别系中国人地区咧，就主要咧，其实佢咧就系、是、将个 franchise 系卖咗出到去，而俾其他人去做嘅。咁其实，但佢就唔系个别例子，唔系个别嘅意思，唔系话哦，你 Jackie Fong 一个人同 Starbucks 倾系可以攞到间铺头，绝对唔系咁嘅。佢、嘅形式就是。按比翻當地嘅一間佢哋認為覺得可以信賴嘅食品公司去做，咁而香港咧就係、是、美心特去經營， 嗯， 係啦。台灣你估咩？ 台灣有咩差？台灣咁多 cafe 仲有 Starbucks 嘅咩？ 有，台灣一定有，啊、多嘅台灣。 但 係 台灣， 我喺台北，你我喺 台 北 咁多書店 cafe 都好過 Starbucks 啦。啲咖啡系唔系咁好饮，但系有书店嘅书啦，同、书店姐姐啦，咁、起码都好多啦。 系台湾系咩咧？台湾就系最大食品公司统一， 哦， 就统一、 okay. 统一去做嘅。咁你头先讲到嘅时候，即系落到落去，点解香港嗰啲你可以换到个姓？其实同一样道理，科源就全部都系归翻 美国嗰边攞嘅。 唔好话美国啦。 啊Starbucks 總之啦， 系啦，即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嘅，你信唔信喺北京冲嗰杯嗰樽牛奶系真系澳洲入口嘅咧？ 喂，唔系、香港啲牛奶肯定唔系澳洲入口嘅，你睇住佢冲系用边只牌子 嘅？咁你话系咪啲货喺美国攞啦？人就系美心请嘅，我相信咁样嘅，咁所以就系、是、即系佢有唔同咁样嘅经营方式咯。咁事实上系嘅就系、是、我自己都觉得 Starbucks 系做得几成功嘅一样嘢。当然啦，我觉得系另外即系继麦当劳之后另外一个美国文化啦，即系衍生出嚟比较 强嘅添 啊，比较一个高档悠闲。嘅一個文化出嚟， 呢個就係頭先同 Ottoman 一個講法一樣咯，就係、是、一個 private space 裏面條界去斬咗佢， 嗯， 你就斬到一個系列出咗嚟。例如話你喺 Starbucks 度即係逗留嘅，你通常有幾種 style 嘅。第一種就係你一定唔會最窮嗰班， 嗯， 因為杯咖啡真係好貴，即、就、係、是、以一個學生嚟講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一定唔會係一啲實在好忙嘅人，除非你 Starbucks 拎走嗰班。Starbucks 拎走班就好明顯係啲即係普通朋友仔攞走啦。咁但係你坐得低嗰啲通常係傾嘢嘅人嚟嘅。咁、就甚至乎變咗咩 ？Starbucks 係另一種文化點啦，就變咗一個落腳地去傾嘢。咁當然而家好不幸地啦，喺香港咁 competitive 嘅社會咧 ，IDA 就變咗傾保險啦。傾補習啦，係啦，同埋就即係自己去趕功課。 好多人戲咯，學生戲咯。 學生其實嗰陣時佢整佢都估唔到咁多學生㗎。即係佢諗下就係佢邊有諗過香港學生咁大有錢嘅啫。 其實我有咁，我要咁樣講就係、是、即係我幾覺得 Starbucks 成功嘅原因，某程度上都係靠個互聯網世界。 因为佢免费 WiFi 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当我哋有好多电子产品系随身嘅时候咧，咁你自然就会发觉，我、有得有阵时想攞住部 notebook 或者剩，其实我想 check 下嘢嘅啫 ，OK， 咁、入到 搵个地方 hea， 有个 WiFi， 咦有 WiFi， 我可以有地方 hea， 咁你系唔介意可能使七至八蚊美金饮一杯，唔系六五六蚊美金饮一杯嘢。 香港其实讲紧四啊几五啊蚊嘅可以， 三啊几四啊蚊咯， 你饮完杯嘢，你如果你食埋 cake 咪濑嘢咯， 咁你去到八蚊至九蚊美金，咁但系你会发觉哦 OK 啦，即系同埋个感觉又系嘅，即系。佢比較上咧，又唔係好嘈，你又唔同茶餐廳或者 好來去匆匆嘅， 或者我哋去到外國嗰啲即係所謂嘅快餐店一樣，哇！切出咁轉，勁多人，跟住 OK， 又有人坐喺你側邊，但係嗰條友咧，你會講好大聲嘢嘈住你咁樣，唔係，即係你會發覺，咦？入到去 Starbucks 嘅時候，你都會好似有少少圖書館感覺嘅，就係話，咦？唔好咁嘈喎。即你會盡量地啊，我同你傾偈都好，都唔會哇，即咁樣講嘢，即你比較上係高檔少少， 冇乜師奶咯。 咁呢個成個其實呢個成個嘅形象真係要歸功於就係話佢喺九十年代中期嘅時候，佢將所有嘅店重新設計過曬。第二樣嘢將佢個 branding 佢個所有嘅 product 個形象去改變，而行咗十幾年之後得出嚟結果。 同埋呢個結果好好喎，即係譬如你喺香港啦，你約客都有唔同嘅地方噶嘛。你約客你真係一啲好 serious 嘅 business 嘅，你咪上公司傾咯。咁但係你發覺喂唔係，有陣時想 check 下啫，即係無端端講兩句啊，傾下聚下，即係少少同啲客 social 下。咁你 IDA 去間 fine dining， 咁但係你冇理由使200幾蚊食個餐同個客 social 噶。 咁你最後點樣啊？咁咪咁咪即係你諗住 tea time 咁咪 cafe 咯。咁有陣時 lunch time 你都攝埋喺 cafe 啦。咁所以其實個 model 咧係變咗而家個你去到 Starbucks 係真係以前你有翻嗰種即係 social background 嘅，即係入到去嘅人，大家好似好正經，即係好似當咗我哋係啱啱租咗個會議室咁樣，然後就傾一個細型嘅會議。咁開完可能即係三十分鐘至個零鐘就走。咁所以其實呢一種經營模式咧，反而就變成咗 Starbucks 而家最強嘅嘢。 嗱，翻翻轉頭啦，我哋。即係咁樣講啦，我哋喺呢個節目今集係第十一集啦。我哋之前講過 Toyota 啦，講過 Sony 啦，講過 Panasonic 啦。咁唯一你最唔想講嘅就係 Samsung 啦。今集 超人嘅嘢我唔會講。 講咗好多重工業嘅 product 啦，輕工業嘅 product 啦，去到而家即係一個文化宣傳嘅 product 嚟講啦。翻翻轉頭，你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人哋做出嚟嘅嘢，除咗可以控制到好多成本之外，而维系到佢成个生意，佢系谂过嘅就系话，佢一定会有个包装喺度嘅。 嗯， 這个咧系我觉得即系要翻翻转头，要专有集记得讲故仔所讲嘅样嘢，就系话，即系点解我哋好多时中国人做唔到 branding 咧？我记得我咁样答佢嘅，系因为 你睇比亚迪你就知嘅， 唔系系因为我哋嘅政府。只可以有個 brand， 咁呢個我覺得係其實我當然認佢一半嘅答案啦。我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其實我哋中國人係好唔識得去做一個包裝出到嚟嘅。 哦，呢、這個唔可以講包裝嘅，因為咧你包裝呢個字就喺香港就經常講啦，就係八十年代就出咗呢個字啊。但係你睇翻一啲比較好嘅即係思路嘅話咧，你可以望翻嗰陣時咪講過十九世紀一本書叫 Pierre Bourdieu 定 Peter Bourdieu 嘅，咁就講 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capital。咁 which 呢一樣嘢咧就係喺成個社會上面咧，喺中國尤其是國內社會係冇乜嘢嘅，即係你要講一件 product， 佢有一個 product 嘅意思。例如話我要食飯，啲飯梗係要好食啦。咁但係就係話呢一個就係飯本身一個 capital， 咁但係佢本身有冇另一種即係社會嘅資本喺入面呢？會唔會有另外有一啲其他嘅資本有個價值擺咗喺度呢？嗱，喺中國人眼中呢基本上冇乜嘅，你睇比亞迪就知啦，架車開得就得㗎。 而我最講多樣嘢就係、是、中國人係唔識得將一個 lifestyle 嘅嘢擺咗落去件 product 裏頭， 係啦，或者你唔知道就係將個感覺擺落去，係 啦。 嗱，我可以講一個失敗嘅例子俾你聽嘅，呢、這個失敗例子咧係全世界應該全香港或者我識嘅朋友都出名嘅，就係、是、Roundtable Cafe。即系讲开咖啡店，我不能够不讲自己公司啲咖啡店。Roundtable Cafe 系咩？哇！即系当其时喺2003年七一游行啦，咁啊2004年就开咗 Roundtable 啦，2003、2004年啦，咁啊 Roundtable 即刻第一次就是、投资间咖啡。當其時點解咧？好簡單啫，因為阿沈大人啦，咁同埋等等其他由英國翻嚟嗰啲懶係勁嗰啲 ，sorry， 好勁嗰啲啦，嗰啲老闆啦，咁就整一件哇！我哋。知識分子最緊要咩？我哋係要提供知識嘅宣揚之外，我要為世界替嚟 paradigm shift 一個範式嘅轉移，即係總之你唔好理啦。總之班係知識青年諗住聚埋一齊，好乸勁咁樣。咁啊，但係咧嗰班人咧整咗一個咁樣嘅咖啡之後咧，咁啊就好簡單啦。佢就做咗兩件事。佢第一樣咧就係賣咖啡。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個咖啡店入面咧，不停咁搞講座。因此其實咧，好多當其時嘅我唔好講高官啦，起碼加 government official 先啦，即係一啲政府官員啦，一啲社會嘅上流社會啊又好啦，中產又好啦，知識分子又好啦，成嗰日咧就去咗銅鑼灣時代廣場。咁啊，另外一間即係喺間唐樓嚟嘅。其實當其時咧，我成日帶啲官員上去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嘅。時代廣場隔離嗰度咧，嗰棟唐樓咧。個 lift 咧係要仲要拉閘嘅，咁但上到去就有一間叫 Roundtable Cafe 嘅嘢，可以俾你坐低睇下書，然後咧就一齊 social 傾下偈。嗱，咁佢就係話俾你聽一個 cultural capital 係點樣即係形成。咁呢間 cafe 咧捱咗3年至4年度咧就光榮結業啦。你估下點解？ 租貴， 租貴第一個原因啦。第二樣嘢咧。 冇原因，你喺我心目中喺铜锣湾开间 coffee shop 一定系租贵， 你错啦， 冇其他原因我答你。 楼上楼下有好多间 coffee 顶得住，跟住嗰间嗱楼上嗰间 coffee 咧，基本上咧就系即系一楼上一间开咗间女仆 coffee， 而家好似仲喺度，即系你可以去即系睇下咁。 我想讲咧，我哋嗰间 Round Table Cafe 啲咖啡难饮到自己会员都唔会去饮， 咁冇办法啦。 我真系咁难饮。最后你临尾系有一次搞到我开会啦，咁我想去，但系直头有啲收到啲 comment 就喂唔好再去 Round Table Cafe， 间嘢啲咖啡真系好难饮。 咁呢个系抵死嘅，抵死。 即系个基本嘢做唔好啦。咁啊，最后我冇记错嗰个会咧，我怀疑系因为啲人水我嘅啫。咁所以最后我哋嗰次个会咧就去咗吕布咖啡度开嘅。 嗯， 系啊，你真系。咁啊但系调翻转啦，起码佢。佢系冇任何基本盘底下咧，佢净系靠 cultural capital 咧都挨咗三年，仲喺铜锣湾时代广场嘅唐楼，都唔系平租噶啦。 讲到 cafe 啦，即系时间仲有少少啦。其实反而最想讲嘅嘢嘅，本身谂住今日咧嘥少少时间想讲下农产品嘅 ，OK。咁但系冇啦，即系好简单啦。如果其实最重要睇农产品嘅资料嘅话咧 ，OK， 一定要留意翻美国天气总局嗰个预测嘅 ，OK。即 系 呢样嘢好得意嘅，就系话我哋好多时会知道喺个 market 上，如果美国联储局加息的话，咁之前可能啲 FX 会喐啊成啦，有啲消息。啲 Bloomberg 分析師走曬出到嚟，幾多人覺得會減啊，會加嘅時候就可能會有啲喐動啦。咁但係嗰個天氣報告其實一出到嚟嘅話，一個預測嘅天氣報告一出嚟嘅話咧，咁好多時就會令到啲農產品嘅價格會喐嘅，特別係個小麥 係 同埋個 corn 會喐得幾緊要下。咁當然啦，我想講嘅就係、是、話，即係我都知道農產品有好多啦。OK， 包括我哋今日所講嘅。 咖 啡 啦 ，OK， 亦都而家系最重要嘅 commodity 之一啦，唔知点解。 咁而其实时去到而家嘅市面里头，有劲多农产品基金噶嘛？ 系啊。 咁问 Jackie 嘅问题咧，就系你会觉得当真系农产品全线上升嘅时候，农产品基金系咪一定会升？ 应该啊，咁你农产品多咗贵咗，咁啲人卖嘅嘢贵咗，个农嗰间公司咪赚多咗咯，赚多咗个基金咪升咯。 但唔係呢個回事嘅。 點解呢？ 09年係一個幾好例子嚟嘅。09年個市呢，其實全世界都即係 drop 緊落去，跌緊落去。咁但係呢，農產品呢係最後埋單計呢 at least 升20-30%嘅。無論係 con， 無論係大豆、小麥，嗰年仲有嘅係 sugar 升得好緊要，係啦。 但係賣咗啲咩賺到錢返嚟，所以咩呢？ 咩啊？ 即系你要赚够钱翻嚟，你先至可以升嗰个价格噶。 唔系个价格炒上去嘅原因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当几次嘅天气啦，包括嗰阵时曾经出过嘅就俄罗斯有个火灾嘅关系啦 ，whatever 啦。咁然之后美国干旱啦，又请硬性啦。咁然之 后个农产品价格咪升。 仲有多样嘢嘅系，因为粟米可以炼乙醇，咁跟住就谷咗粟米嘅价上去。OK， 咁但系个问题就话咧，你要谂深翻层，最后嘅系咧基金咧。系揸住就系一就系股票嘅 ，OK。而所谓农产品基金咧，好多时系咩咧？买上游、中游或者下游嘅啫。例如系一啲分散农产品嘅公司。咁嗰阵时咧，其实好多只基金都揸咗一间加拿大公司嘅。佢系咩咧？佢就一扎农，佢系一间上市公司，但专系提供农产品嘅种子嘅 ，OK。 系。 咁但系会 part 咗落去农产品基金度。咁但系最后嗰年咧嘅回报就好得意啦，就系话咧。冇乜边一只农产品基金系赚钱嘅 ，OK？ 最好嗰只嘅回报，我记得系7.几%嘅啫。 但系点解会咁样有咁样嘅即系上下？ 因为当个股市跌啊嘛， 系啊， 咁嗰啲基金本身揸住嘅货系揸住股票嚟噶嘛，个股票因为个股市跌，个股票会跌啊嘛，咁所以个基金反映出嚟嘅其实系个股市嗰佢哋手头上揸住 related on 农产品嘅公司嘅上市公司嘛， 就而唔系 exactly 个农产品， 但实际所以反映翻唔到农产品个价格， 即系其实系有嘢，因为要时间卖啦，要种啦，个 time lag 咧就喺度啊。咁啊，所以即系去到最后咪叫大家，不如你直接买包米翻嚟炒算啦。咁所以咪大陆咪炒绿豆咯。咁你做乜闹大陆啲人呢？ 我冇闹过，我冇闹过。 人哋喺度储绿豆、储盐，都系买投资产品，佢就听你 advice， 我唔买基金，我直接买绿豆。 我冇闹过，我直笑咗。 真系 所以就要提一提咯。即系 因 为 中国人嘅 呢个就想提翻各位网友就是，即系当你遇到喂农产品基金，我觉得。纯粹系跟股市走嘅啫，唔系跟农产品价格走，千祈唔好乱嚟啊！ 好啦，咁啊，嚟紧我哋最后一集就12集啦。 嗯， 咁啊，暂时我唔记得咗讲咩，我讲咩啊？佢 十二集回顾， 回顾顶回顾当一集嘅你， 系啊， 你同啲卡通片中间摄一集回顾咩分别啊？ 即系少一集，明明嗰集可以 skip 得嘅。 我咁再谂咯， 揾个 topic 嚟讲啊，好啦，咁啊，下集翻嚟见啦， 好啦，拜拜。